是什么？刚刚发生了什么？ 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这一瞬间都听到了解说潘林声嘶力竭的尖叫，那架势仿佛要从电视里爬出来掐着观众们的脖子问个究竟一般。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觉得他失态，因为此时所有人的内心都和潘林一样癫狂。一个牧师将一个神枪手击倒，更重要的是，这位神枪手是一枪穿云，他的操作者是周泽楷，这数年间的荣耀第一人，就算是当背景布，那也是最强悍的，最能衬托出主角的背景布。所有人都无比清楚，哪怕安文义实力不强，哪怕在星星这样一支新人成堆的新队里，他都要倒数，但是眼下他所贡献的这一幕将在这数年间不断地被人提及，就好像多年前霸图战队的刺客季冷，本不是一个太引人注目的大神，但凭着总决赛中对一叶知秋的那惊天一刺，成就了那年总决赛上动人心魄的一瞬。安文义的这一击没有那么犀利，但是他的小手冰凉可是一个牧师，一个牧师打翻了号称荣耀第一人的家伙，这也足够载入荣耀史册了。虽然准确来说，一枪穿云并没有被击倒，毕竟英勇跳跃这个技能没有强制倒地的抓取类判定，周泽楷没来得及避过这一击，但是随身一个瘦身操作把这个倒地对付过去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有没有真的倒地已经不重要了，瘦身操作一枪穿云也得在地上打个滚才能起来，在所有人的眼中，一枪穿云翻了，被那个英勇跳跃从天而降的牧师小手冰凉给打翻了。除了坚定支持轮回不动摇的轮回粉丝，这一刻荣耀圈的所有人都沸腾了，但是周泽楷没有。或许很多人都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一次耻辱，但是他的心里并没有这样的念头。安文义再弱，那也是对手，只不过从实力和职业上论，这本该是一个他可以轻松应对的对手，但是这一次，这个对手在最恰当的时机做出了最恰当的事，在这一瞬间他绝不弱，但是仅此一瞬。周泽楷依旧不会觉得安文义对他有多大威胁，即便是被小手冰凉一击打得在地上瘦身翻滚时，他更介意的也只是自己方才要去打断一寸灰的那一枪被打断了，需要赶快做出阻止，这是周泽楷此时心中更为迫切的念头。翻滚，抢视角，举枪，一枪穿云还没等起身呢，周泽楷就已经进行之前未完的攻击，但是迟了。比赛场上争的往往就是一个瞬间，安文义对上周泽楷，从头到脚没有一分一毫能强过周泽楷的，但是在刚刚这一瞬间他赢了，他赢的这一瞬间帮星星争取到了一个足够的空档。乔一帆的一寸灰本就已经走到了他需要的位置，鬼阵本就已经开始吟唱，一枪穿云越能及时放出之前那一枪打断还来得及，但是现在再补迟了。吟唱已经完成，鬼神之力早在银武血纹上凝聚，枪响时血纹早已挥出。轮回其他几位虽然各有各的战斗要执行，但也都会时刻留意着场上的变化，眼见一枪穿云没能及时打断，一寸灰刀锋落下，鬼阵这就要结界了，江伯涛和吴起慌忙操作着他们的角色抢步开始退让。 呵呵，是假动作啊， 场外李轩笑了，如此瞬间还能一眼看出一寸灰这个鬼阵出手藏有变化，也只有他这个荣耀第一阵鬼了。果不其然，那灰下的血纹刀锋就在即将落底的那一刻突然一翻，鬼气森森，透着丝丝寒意，像是一朵苍白的兰花绽放开去。冰阵，阵中心，一叶知秋。最后一刻，乔一帆将那本是指向无浪和残忍静默的鬼阵丢给了一叶知秋。 孙祥不是没有留意这边的局面，不是没有戒备，可是一寸灰这起冰阵释放的假动作一眼分辨出的也只有李轩而已。在判断出冰阵的去向，在看到江波涛的无浪和吴起的残忍静默已经开始闪避，孙祥心中的戒备早就已经去了大半。等得乔一帆做出最后的变化，冰阵真正落下时，他想再应对已经迟了。兵器凛冽，一叶知秋瞬间已遭减速，没有被直接封成冰块已经算是相当的运气。噗，一寸灰中弹，为了放出这个冰阵，乔一帆当然不可能再做出什么闪避的动作，一枪穿云，这一枪就只迟了那么一点点，甚至看起来根本就是射中一寸灰的时候鬼阵还在放出。血花溅出，但是已无所谓，安文义为乔一帆抢到空档，而乔一帆利用这一兵阵修改了整个场上形势。沐雨乘风冲出，孙祥还想阻拦，但是一叶知秋的速度却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沐雨乘风奔向的空位。轰轰轰，炮声在此时就已经响起，荣耀第一策应高手终于在这场比赛中做出他最擅长的事，助攻。炮弹指向了江波涛的无浪和吴起的残忍静默，爆炸的火光在他们两人面前闪耀着。一寸灰刀锋一转时，这两人就已经反应过来，他们被假动作给骗了。两人连忙就想再抢回刚刚主动放弃的位置，但是星星的诸位可不是死人，他两人为夺鬼阵失位，星星这边可就立即有人上前补位。唐柔、韩嫣柔，战斗法师的近身搏杀，枪炮师的远程策应，熟悉的组合。瞬时间很多人的思绪回到了那段时期，那一近一远的组合，虽然没能拿下一个总冠军，但却绝对是职业赛场甚至整个荣耀中最具默契的搭档。只是现在一叶知秋已成对手，近战法师的操作者也已换人，和苏沐橙组成昔日搭档的叶修呢？他才是星星真正的主角，他才是星星真正的核心，没有任何人敢忽视他。无论场上选手还是场外观众，哪怕是星星的小将们，一个又一个接连耀眼时，那些熟悉叶修的、了解叶修的，都会将自己一部分注意力永远投放在他身上。没有机会的时候，他都能自己创造机会。星星此时却是以安文义为起点，连续抢出空档。这种时候，叶修会按兵不动，这种时候，叶修会毫无作为？当然不会。江波涛和吴起赫然由唐柔一人去顶，叶修此时转火，枪响，枪一直在响。周泽楷在一枪穿云打断一寸灰的鬼阵未能得手，再看到乔一帆用一个假动作把江波涛和吴起的节奏也一并搞乱后，就已经意识到局面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持续下去。至少冰阵最终是将一叶知秋圈中，Box One 战术肯定是要被破坏了。形势已变，无论敌我都要速作调整，寻找新的突破口和攻击点。于是周泽楷就将目标指向了一枪穿云身边，指向了他的眼前，安文义，小手冰凉。归根结底，他是星星的治疗。无论他刚才有多逆天，一个牧师终归是需要队友来保护的。很多比赛中为了攻击到对手的治疗，不知道要设计多少战术，费尽多少周章。但是现在星星的治疗小手冰凉却这样毫无保护地出现在他一枪穿云身旁，别说周泽楷的神枪近战甚至能和叶修的散人一较高下，就是没有和一个牧师近战，无论如何也不该是他落下风。枪在那时就已经响起，对着身边的小手冰凉，枪火血花，小手冰凉的牧师白袍瞬间就已染红。或许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周泽楷对于之前一枪穿云被小手冰凉打翻的泄愤，但事实上这绝不是。对手的治疗主动送到了面前了，狂攻对手治疗， 再合理不过的决定了。